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月9号，三九严寒的第一天，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咦，今天真冷啊！ 真冷哈、啊！三九的第一天，今天 你知道吗？昨天我的脸被吹出了2坨高原红，真的。 昨天下午开始鼻水横流，不停的流。 是 不是？哎呦，现在整个鼻子是不是红的？就是发灼伤的那种感觉，痛。 就是他那鼻子已经变成一个独头蒜。 真的，今天还有大风的蓝色预警，风寒效应十分的明显啊。 是的， 防寒保暖啊。 嗯 这是粤剧，天上掉下个脸面面哈。 啊，对，这是粤剧的话。 面面 是什么鬼？ 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真的是老朋友哈。一直是品质旅行的代表 当然、 啊、 今天这个地方我一看哇、哎、就是有品质的 Catwalk 猫叔，欢迎 猫叔、嗯、 大家好，久逢了，就应该久违了， 对，久违了。 对叔叔，你真是，你好久没来了， 叔叔你天天在外面跑，也不来我们节目。 对呀、啊、 对，现在应该经常来。对， 好的好的， 留了好几个节，好几个地方。 是 太好了， 行程很多、 嗯、 这次去了一个南方的绍兴哈、 嗯、 绍兴是人杰地灵的地方。 是的、 哦、 对，浙江绍兴不光出文人还出黄酒。 对、 嗯、 黄酒博物馆还有、嗯、 对对对、 啊、真的、啊、 有黄酒博物馆。 妈 呀，而且等会儿介绍一个很独特的黄酒做食物、 嗯、 哦，黄酒做的食物。 对对对， 酒糟。 我们正式一点 啊，对对， 好酒糟、嗯、然后 你够了。 其实今天我们的开拓网猫叔带了很多关于绍兴的一些吃的、用的、玩的，以及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分享哈。 嗯， 对。 听说我们的猫叔下一站要去北海道了，还要分享我们北海道。 我的天哪，还有北海道，北海道还有 青州。下周 就去北海道。 是。 哇，北海道现在超冷的。 对，就应该就是什么什么泡温泉啊， 对 之类的。 还有滑那个粉雪，还比较黏。 是的。 童话王国。 其实好久没来的猫叔呢，稍事休息哈。十分钟资讯之后，我们听听南方的绍兴到底有多么吸引猫叔挑剔的眼睛。 好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再次提醒各位，防寒保暖啊！第一条，超50000的朋友预定了春节的旅游产品。 哎， 这个很多人已经赶着去暖和的地方，南半球过冬了，是不是？ 是的。 啊，线上旅行社最新一份大数据显示，已经有超过50000的好朋友预定了春节旅游度假出行的线路，涉及100多个出发城市， 哦， 到达全球60多个国家，280个目的地城市，其中 family 家庭游的增长比例为历年最高。 对， 因为这个都是太忙了，只有这个春节假期可以在一起。 是啊，春节假期带着这个老宝宝、小宝宝一起上海岛度个假午的， 是是是，包括了全家东南亚海岛过冬，加拿大千人中国旅游团迎新春，澳大利亚大堡礁私家团飞机观光，包船南极过春节。哎呦我天！ 去南极过春节都成为爆款了， 包船， 我的妈呀，这 厉害厉害！ 哎呀，真是我国这个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的提高， 购买力大大提高、 对，这是一个喜人的事情啊。 对对对对， 本地的线路价格走势数据显示，部分海外长线热门海岛游路线已经爆满，或者是名额紧张，一些热门海岛酒店甚至是一房难求。 可以理解哈， 对，不用说别的远了哈，咱们国家的海南 省， 对不对？热门海岛的线路机票呢已经涨到了全价，长距离的海岛机票平均3000元以上，部分线路更是只剩下头等舱。 是，反正这个春节到来啊，大家都出去玩之后呢，这个相互竞争就变得相对激烈了一点哈。 是的， 早动手早厉害哈。春节主角家庭游，肯定的，出境游当中70%带父母和孩子的。家庭游的明显特征是什么呢？追求品质和舒适，你带着家人和跟自己不一样了。 你说你这个，尤其是赶上过春节， 你说是不是？ 千万就是别去再赶那些什么行程，就找一个地方特别舒服的往那儿一待，这就是最好的。 地中海风格的、数据显示，家庭游当中80%的朋友选择非常高级的酒店，因为家人嘛，对不对？你大宝贝、小宝贝照顾好了， 就是啊。 同时，专门为全家定制游的私家团受吹捧，受吹捧， 吹捧。 追捧， 不对， 对，追捧， 对，我们不能商业互吹。 对，热门区域在东南亚、日本和欧美了。 对。当然，另一方面呢，有像去哪儿网的大数据显示说，往年热门航线抢票现在已经进入白热化了。对， 哎呀， 这是我的。 对啊， 北京、上海等多地春节前3天飞往三亚航线的平均票价已经升至3000元以上， 平常900左右， 这都算便宜的了， 900左右。 对啊，3000以上，广州飞三亚机票也基本涨到了1110元，全价票有些航线只剩下头等舱。 广州跟三亚离多近呢？ 是啊， 不像话了。猫叔，你去那个北京飞三亚，基本1000左右吧？是不是？900来块钱？ 要看什么季节去 啊？最低折后600来块钱。 600来块钱， 对 ，what？ 但其实上，我觉得飞三亚其实很多时候，你不要挑雨季去， 雨季 的话，你就很担心，到时候下雨，你就去海岛最怕就这样，下雨全部只能待在 没意思了，没意思， 什么都干不了。 对， 看着地中海式的风格， 我到了地中海，但是只能看地中海式装修。 是的，希望各位一定要提前预判哈，买好自己的机票了啊。 对。 第二条呢，其实好多人那个去景区，老觉得哎呦，厕所不好找，找到厕所排队很冗长的时间，怎么办？ 现在厕所革命吗？ 提前预判 revolution 什么事？ 哎，我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全国50万个厕所，游客可以一键查找。对，以前有一个那个喷，怎么那么像？对， 成功解决了 对，其实我觉得它的 logo 就可以打一个屎啊， 喷， 就是便便那个表情特别可爱， 特别可爱， 是， 你说粑粑也行。 对，但是你只有打那个字，它才能出来那个 比较明显。 对 对对对， 不论是在景区还是在公共厕所，游客未来都可以能够通过手机实现一键查找周边厕所功能啦， 非常好了， 太棒了。今天呢，国家旅游局宣布与高德地图共同推出了全国全域旅游全息信息服务系统，通过信息融合和资源整合，为游客提供包含假日出游预测、景区介绍及评价、厕所导航，以及这个投诉、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形成权威的旅游需求总入口，同时用实际行动推行厕所革命真正落地。我觉得这个简直太棒了。 咱就回想一下， 对，高德地图为您导航。 对呀、 前方50米左转有一个厕所。 对，30年之前，咱们爸妈妈从来没有想到 厕所都需要导航。 当然了， 这变化太快了，真的是我们这个世界实在变化太快哈。我们真的是特别有赖于这些科技的成果，但是要好好保持这些科技成果带给我们的东西。 对， 对不对？ 是的， 这是我们需要做到的。 我们要好好的去运用它， 是的， 保护它啊。 据了解，系统将为游客提供景区厕所一键查找、导航等功能。嘣儿啊，这个厕所那个外观不太好，下一个还能忍。 还能忍，你玩呢？ 下一个，哎，这个就比较好，人比较少啊。 好吧， 这就有这个功能嘛，对不 对？ 它 应该有那个每一个厕所排队的那个情况， 对对对，实时的哈。你红红的嘣嘣嘣，能显示多少人？哇，好厉害！玩厕所就行了。目前已经覆盖了全国所有的五 A 级景区和70%以上的4A 级景区，同时系统的提供厕所数近500,000个。不仅包括厕所的介绍，景区厕所的介绍， 哎，还包含什么呢？ 公共服务设施，预计产品覆盖超过7亿人。 我的天哪， 快手差不多了。 对，快手差不多。对，你说这如果要是这个大家在厕所上好好下下功夫啊，就把它装修成不同的风格，然后大家保持一下这个卫生环境，那你说真的可以开通一个厕所游。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去景区如厕的感觉好的话，大家会对这个地方印象好， 当然 就会口口相传嘛。 是的， 对不对？ 厕所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城市的一面镜子啊。 对， 第三条呢，来关于迪士尼的事儿。迪士尼是一个特别童话的地方， 哎， 然后现在呢，迪士尼酒店有个事儿告诉我们，迪士尼酒店客房禁用“请勿打扰”的挂牌。 哦，不能用这个。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是这样的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通常来讲呢，酒店服务员只要看到门把手上有请勿打扰的挂牌，就会另选时间去提供服务了。 是的，是的，是的。 对，但是呢，迪士尼公司上个月宣布，出于日常维护安全或其他目的， 怎么呢？ 其下属的酒店工作人员将保留进入客房的权限。对，若客人挂出屋内有人的告示，酒店服务员或其他工作人员则需要在进门前敲门并自报身份。迪士尼上个月已经开始在4家酒店试运行该最新服务条例了。CNN 称，著名的希尔顿酒店集团也于去年11月对内部政策进行了调整。根据新规，若客房的请勿打扰告示牌连续挂出24小时，酒店工作人员则应该向值班经理或者安全主管去反映情况，并由管理人员出面查房。 这个事儿啊，美国纽约时报说，政策变色是因为去年的10月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有关。 哦，就出于安全考虑。 当时枪手用“请勿打扰”的挂牌掩人耳目，在酒店客房内囤积大量的枪支弹药，并制造了一场死亡惨重的凶案。但迪士尼和希尔顿方面呢，均未透露政策变更的原因。尽管酒店政策新政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但是仍有不少网友认为这些变化有侵犯隐私的嫌疑。 那有嫌疑和安全哪个重要呢？对啊， 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解释说呢，其实美国大多数奉行顾客隐私政策的酒店都没有请勿打扰时间上限，设定时间从24小时到72小时不等。 那72小时 三天有点过分了。客房挂出请勿打扰挂牌的时长若超过限度，服务人员有权进入查看，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预判吧，是吧？ 对， 行业专家说是很多酒店此前一直都在考虑增加保留进房权限的条款，主要是担心客房从事违法的活动。 是的， 专家认为类似变更不会对普通房客造成过大的影响。 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也是， 我们一般都不会挂这个牌子，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来看第四条啊，就是也是一条提醒，我国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赞比亚。 是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6日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赞比亚。公告说，近期赞比亚霍乱疫情日趋严重，首都卢萨卡市为主要疫区，疫情范围已经扩展至中央省和同代省等多个省市和地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目前赞比亚的霍乱疫情已处于爆发流行期，并成为了公共卫生事件了。 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啊。 对对， 这个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密切关注赞比亚的霍乱疫情的发展，近期严禁谨慎前往赞比亚，如必须去的话，提前服用霍乱的疫苗，一定要提前服用啊。 提前服用。 对对 对。 去年10月以来，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已经多次发布霍乱安全的提醒，请在赞中国公民高度重视，加强防范措施，减少在外用餐，饮用开水或者是瓶装水，避免前往疫情严重的地区，以防感染。 是的，今天也是提醒大家，今天阳光非常的好， 非常的足。 对， 就是有大风， 有点大风，就是很适合开窗居室通通风，因为好老关着屋子吧，一个人感冒了你也不通风， 你有些人是喜欢烧点醋什么的，但你也得通通风驱使。 最好是通风，因为你这个病菌只要一个人感冒， 在里头 就在里面循环的出不去， 对，死循环。所以打开了通通风，让它关上，它有暖气嘛，对不对？希望各位呢，病菌离我们远一点， 对， 健康永远在我们身边哈。 好的， 多听我们节目。就能健康一下， 多听我们节目，这点心情变好，心情好了，身体就好了。 是的，是的。 哦， 这里是咱们您直播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马上有请 Cat Walk 猫叔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这个唱腔特别像青歌赛的参赛选手，对不对？ 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做，就是可以分类嘛，青歌赛 对 一类 演 是吧？ 演唱的风格 对 ，Billboard 一类 ，Rap 一类，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都是一类啊。 对对对，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这种演唱的风格特别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哈。 对呀、 就想一下快过年了，晚会那个气息扑面而来。 是的，但是我觉得提到绍兴，总给人一种很文艺的感觉。 是的， 我总是想到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三味书屋、 对，因为我觉得跟我们大家每个人上过学。上课本里面的有好几篇是非常熟悉的， 对。 但绍兴其实一直被低估，为什么？大家经常说到江浙沪，很多人去绍兴都是一当天来回， 一天 都不会住。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一次去，我深度的去包经当地朋友介绍，深度完了一下，我觉得绍兴是一个非常值得你花个2到3天时间慢慢去品味的城市。 那不挺好？ 对啊，我很喜欢绍兴。 首先，我说他是书圣， 嗯哼， 王羲之。王羲之父子他们的家就在那儿，喜墨池也在那儿，你想一听就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其次陆游、爱国诗人跟唐婉的凄凉的应该凄婉的爱情故事，对对对对、然后那个钗头凤那首诗就是在沈家园里面谱写的。 我的天哪， 不只是鲁迅先生、你看，所以其实他在中国的文学跟历史上，它其实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包括他们，还有他们，就我们说的粤剧。 哦，粤剧呗， 对， 第一首歌不就是《 对面纱》？ 第二首《李绵绵》。 对，所以 不是绵绵， 李绵绵。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一直会对于绍兴有误解，绍兴就是去看个什么鲁迅的三味书屋啊，然后去吃个什么绍兴菜，就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其实它有太多地方可以去。今天我们经常会讲。绍兴老城里有什么值得玩的？然后绍兴城外有什么值得玩的？ 至少知道乌篷船、乌干菜、乌干帽吧？是吧？这些对吧？ 对， 三乌嘛， 对对， 三乌。 对 对。其实上，我觉得在绍兴来讲，就大家也，我跟周准、跟道道也很熟了。我每次去旅行，其实对我来讲，住非常重要。 是对对，这我们知道。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绍兴之前一直没去？原因就是他也没有我特别想要。 你看，说出根本了吧？根本出来了吧？ 对对。 现在这 现在有了。 对，因为他其实去年刚开了一家兰亭安路， 你看看， 对，他就在会稽山的脚下， 哦， 特别漂亮。然后他就离那个 道教的一个阳明洞天，包括在那个落叶溪也很近。然后它后面翻过去的就是他们著名的那个快上面有个香炉峰、香炉禅寺，很美。所以这个其实等于他们新开一个觉得又那天去的时候正好又碰到他们在做一个音乐雅集，叫落叶雅集，是一个中国传统乐器跟当代的西洋乐器结合的一个实景的音乐的演出， 好极了， 三天时间， 好极了。 所以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最终选择去绍兴做一个应该说四天三晚的旅行 啊，四天三晚，那已经 很充分了， 对啊，绝对可以把这个小城玩好。 对，然后呢，其实绍兴是我们经常说去江浙要去玩水乡， 对， 但其实绍兴的古城就是一个放大版的，你可以理解为乌镇。 我的天哪！ 微信朋友圈里发了。特别像乌镇，就是水乡的感 觉。对，但它其实上是一个完全，因为乌镇还有一部分是新建的， 是修真的。 它对那个是原来就这样。 哦， 对，我觉得可能大家因为乌镇一下子出来，乌镇就跟雪乡是一个道理。 嗯， 其实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地方。 都是雪乡， 对， 但 这都是雪乡，只不过乌镇先出来了。 对，但它其实是绍兴是水城。 对， 你要理解。它是一个镇子，乌镇是一个镇，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由水跟河道构成的一个城市。 你是亲自走过这个地方的， 对， 是吧？ 对对对， 哎呀， 它有很多像西小路啊，包括苍山直街啊、蓟山直街啊、八字桥啊、西街啊，这都它的历史街区，都是由各种小桥、各种乌篷船去连接的。 就是现在这个地方游客多吗？你 其实游客不多 啊，那 而且绍兴人其实生活节奏很慢，他们九点钟之后。街上其实没有特别多的人，所以我特别在喜欢在每个晚上选择不同历史街区漫步在那个由水道由这个桥由灯光去构筑的一个非常梦幻的一个水上城市 那个感觉。 而且你有时候在经过它，像有一些我刚才说蓟山直街八字桥那边，我那天有一次经过的时候听到传出了越剧的唱腔，原来是一个老师在教两个学生，是三个男的，一个男老师加两个就是你比较年轻的学生在唱越剧， 干私活呢。 啊，这个非常就感觉非常好， 破坏画面。 对， 就你走过去的时候，突然听到那种声音传出来，而且啊，在透过那个窗棂，看到玻璃窗，看在学习， 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特别好。其实我们要的是我们要去感受跟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一种非常融入于生活中的传统文化。 对对对， 我觉得也是，就是我一提到绍兴，总会想到一些老电影，就是咱们国产的一些老电影。特别有那个韵味，就那个画质可能还呲呲啦啦的，还那种上亿的那种配音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其实绍兴不是只有古代，对， 有那种感觉，就是追溯嘛，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 有多老。 对，而且我觉得绍兴其实它不如果只是有古代，我们可能还没这么吸引我。 对， 它有当代，比如说它有一个南方书店。像周云鹏他们就会经常去。 哎呦， 对，然后那时候说书店他开了一个新店，是在一个桃叶岭的古道上面。然后古道上面有个在村子里面中间的路过间建了一个南方乡村书店， 哎呦， 特别有意思。 那叫什么书店？叫 南方书店。 南方书店。 对，在桃叶岭古道步行道上面去。然后呢，包括他们有像绍剧博物馆、越剧的博物馆，然后包括黄酒博物馆。因为你大家都知道嘛，黄酒也是绍兴非常知名的一个标签嘛。 对对对， 我们经常说什么像古越龙山、什么会稽山之类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 都是酒的名字。 对， 哎呦我的天哪！ 对， 所以就说到这，我们说到绍菜，大家就对于绍兴菜理解，其实绍兴菜给我经常吃过的宁波菜、温州菜，包括像杭州菜，包括像上海菜都不太一样， 不一样， 还是有一样，还有细致差别。 下面呢，咱们说差别哈。其实刚刚我们猫叔说 了， 对，饿死我了哈。三天四晚三晚四天 啊，对。三晚四天， 先说那个酒店，我们还有三分钟时间哈。 嗯、 新建这酒店，它的风格怎么样？大概是 它是有，它是那个这个业主 有中式风格， 业主把几十栋明清时代老宅子搬迁到那边去， 搬迁 就是等于他收了很多老宅子，可能以前被拆迁什么 搬迁， 对，他收完之后就放在自己仓库里面去，然后把这些所有的老的构建重新。等于复建在那地方， 我的天哪！ 这个老板简直是太有情怀了，太厉害了，这得费多大？ 所以他就在建龙潭的边上，他的两的建筑在建龙潭边上，然后后面前面是个快山的一个山包。 哎呦，这个地点 特别美 了， 特别美，所以他那个实景的音乐演出也非常棒。 就在那个 建龙潭的中间有个石桥，应该是石的一个延伸道出去。 他这个演出是每年都会有，是咱们这次 我听说他好像是每年会做两次，一到两次。 哦， 太棒了！你说想想，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就是类似于民房。 有一其中有一场特别棒，就是叫做月下群仙，是晚上12点。 用没有音箱的纯乐器，大家在湖边听音乐， 不插电的， 不插电。 天哪，完全不插电，这绝对是考验技艺的。嗯， 一个音飞了就飞了吧，也是现场演出的感觉。 对啊， 包括有人声的吟唱，包括有纯粹的乐器。 它在那个山谷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回声， 回啊、 对 对、嗯， 自带混响。哎，你这是几重山啊？ 十一月份去的绍兴、哦，因为南方啊，冬天的时候体感啊，会觉得比北方有点。 我觉得南方，我是个南方人，我觉得南方。是这样， 啊、你还适应 对 泉州嘛？不是， 其实就是如果你没有下雨， 不下雨， 没有刮风，其实还好， 还好。 而且绍兴还推荐大家另外一个季节去，就是今年的可能在三月底四月初，为什么那个地方其实是叫绍兴的樱花山？ 哎呀， 那个边上全部樱花，四月初就全会开盛开。 哇，还有樱花呢！ 那天就跟周驼聊天、啊，也是听了很多嘉宾的这种就是说法之后，我觉得祖国很多地方值得去。 嗯、当然了， 是不是我的？今年 咱实话实说，对、嗯、咱国内你像周驼这样的、嗯、那个半截不是那个五十多岁的哈、嗯、对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 走 可能远道了、嗯、他们真不一定说能走得了、嗯 嗯、 而且祖国的大好河山在他们这个年纪未必会走多少 对,、哦、对 而且我觉得下次如果再做节目可能就讲一下千岛湖、 哦、 非夏天深秋到冬天怎么玩千岛湖 你看看都不一样的主题 真是好 奇的 哈 对谁说樱花 对刚刚说三四月份、嗯、一下子我就想到哎呀今年的春天要去国内一个城市感受感受哈 真的 高铁那么的方便 对 三四月份其实像江浙就是江苏浙江 好天气 是 不 是都 是 好天气、 嗯、而且三四月相对是个淡季、嗯、 对而且我三月份可能要考虑到三月初去一下扬州 哎呀 烟花三 月下 扬 州对 不单扬州其实绍兴有早餐的文化 对 那么多好吃的下一段好好说说饮食 是是是 对对对我觉得绍兴也是特别值得去玩的南方的一个城市、嗯、 对到底淮扬菜都包括什么呢 对淮扬菜大、嗯、北京有淮扬府是不是 嗯 啊、都有的希望各位去吃、 嗯、 很精致就对了是不是 是的 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嗯、 今天我们说南方的绍兴啊、嗯、也是这个非常有人文气质的一个地方、 嗯、 到底怎么吸引我们的猫叔下面我们继续跟您分享不要走开哦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北京电台面向社会诚招多岗位专业人才。1月8日至14日，登录北京广播网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详情。北京电台就等你来。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这个音乐唱得很好的人，心里多灵秀的一个人。 对呀、啊，真的是这个声音就透出来那种灵秀的感觉。 就是特别的需要去每天练功才能出这个声音。 我觉得他光是练功可能还不 心里边 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 对，刚刚听到这个唱腔，我就要想到那个晚上，其实有个晚上去的那个沈家园，就是我当时这1000年左右的话，就是陆游跟唐婉相遇的沈家园，因为他现在复刻那个原址是在的，然后里面有个沈园之夜。当时他们就用这个越剧的方式去演绎了、这个、 他们的故事吗？ 啊，陆游和唐婉，我的天哪！嗯， 那个听戏的时候大概是个什么样的风格？就是布景啊，或者大家怎么做呀？ 它其实那个不算一个传统越剧啊、哦，它其实是包括有一些现代的歌曲的方式去融入。但我觉得你就是能够深情去感受到他们爱情的怎么开始，怎么结束。对对，包括就是。这个还是蛮有意思，跟你因为我那天有一天前一天早上刚白天就游了那个沈家园、哦、跟你晚上再回来看还是不一样的， 也没有变化哈、啊。 对对对， 其实北方有很多区域的馆子茶馆什么的哈、啊，大家都是吃花生米那种瓜子儿，他们那边是不是吃甜点啊？听个 其实他那个没有什么，就是、 哦、 就是就一排排像剧场一样的那种 坐着那种、 啊、对、 哦、 大家就是看剧就行了， 就看就好 了，抱着爆米花。 其实当地啊，他们有很多小白花剧团、 哦、 所以你其实可以去比如说在上个老城包括在柯桥、嗯、他们你可以去查，如果想听越剧你可以去查当地有什么演出、 啊、 对，包括他们还有水上社戏，就是你坐的乌篷船， 哎呀好喜欢社戏， 对对，在水上听那个社戏、 嗯、 但这个可能要逢年过节、 嗯、哦， 不是每天 都会 有 的， 对， 就是鲁迅先生那篇社戏真的给我们所有读过学过他这篇课文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啊、而且我们刚刚说水乡大家很喜欢坐船， 乌篷船 现在还有，而且绍兴老城里面也很多地方可以坐船、 哦、 但我推荐最好的上船地点是八字桥。 八字桥， 八字桥那边的老建筑跟整个水道跟景观，实际是保持 是最好的。所以如果大家去坐船去游这个绍兴的老城的一段，可以在八字桥上船。 记住了，八字桥上船、啊、 八字桥 是乌篷船还是现在 乌篷船？ 乌篷船、 对对， 那也没有那视频 了，那个缺油了。 对， 就是划船的那种。 对对对，它不是那种电动的。 对，划是有专门还是咱们自己专门？ 他有人专门划，对。 会聊天吗？这种人 啊，我那次正好没去成，时间来不及。哦，对。 人家可能就兢兢业业的划船， 有的人是这种划船，你们了解，他们就跟介绍绍兴的。 对，而且如果大家去想要体验古镇的话，其实在推荐一个地方，在绍兴叫安昌古镇。 安昌古镇， 安古安珠有两个特别有名，第一他们的腊肠特别有名。 哎呀，来了 腊肠，他你去的话就知道整个镇里面到处在做腊肠， 特别是 春节前期前后，就他们做腊肠，这时候腊肠是最好的， 那 要过节。 是小肠大肠那种， 就是腊肠嘛， 腊肠哦，香肠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各种辣的辣味都会做。 好吃。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有个酱 油， 有个酱园，酱园还 酱菜。 做那个酱油的酱油的、 哦、酱油、 酱油、 酱油、酱油，然后那酱油还上过《舌尖上中国》， 真的、 哦、哇！酱油 纯大豆酿制， 对对对，就是刚刚我们说那个绍兴菜。颜色比较重， 酱油用的多， 对， 酱油用的多， 酱园哈。 对对，刚刚我们说绍兴的早点了，早点比如我那天去吃了一个点叫一盘点心，也是一个 一盘点心， 一盘点心。 对对，然后这个店很有名，是很有意思，就是他们是一个老板以前是做建筑的， 哦， 然后后来又做过设计，做很多，但自己很喜欢吃，后来他就觉得他现在可能都不做那些，就专门来做他的这个点心店， 开始做吃播， 不是， 对， 很讲究摆盘、啊， 对对对对。然后呢，比如说他手工鱼丸呢、啊，比如说他们做那种。用蔬菜枝条做的那种小笼包啊， 哎呀， 包做那个晚上可以吃葱油， 哎呀， 葱油拌面 呢，葱油拌面简直太香了。我跟你说，我就吃过一次葱油拌面，我就觉得啊，好香。 对，然后是有很多好吃的。那其实呢，在绍兴 有早餐文化， 特别有早餐文化，很多面馆，不同面馆。 哎呀， 所以我要推荐两家面馆，一定要去试试。 来来来来来， 一家叫杭州老面馆， 他 每天卖的面就听说是两三百斤面，单卖面就要卖两三百斤。我最推荐的就是一个叫做扇片的拌面，另外一个是小椒牛柳的拌面， 对， 就是、没有汤的拌面。 太好了，扇片和小椒牛柳。对， 扇包面嘛，我们那边叫 扇包、哦。对，所以它是很多南方面都讲究浇头嘛， 汤 都又是都很多时候用的，它是一种碱水面。 是的，是的。 另外一家面馆更牛了，那家面上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对，叫虹桥海鲜面馆，不是虹桥是虹桥，但不是上海。 虹桥海鲜面馆， 对，它这个地方在柯桥，每天去，你只要你吃饭时间去。去起码要等一个小时， 哎， 一碗面50块钱， 他为什么 50块？ 对， 他为什么不开个分店呢？ 没有分店，只此一家。 这就是我们的倔强。 为什么那么贵？ 对，他的海鲜特别好，特别有我小时候喜欢吃跳跳鱼。 跳跳鱼？ 跳跳鱼是什么鱼？ 就是那个滩涂里面那种要拿那个甩一下，在泥里面 跳出来那种。啊，是那个滩涂鱼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那种。那里面很多很鲜，它的高汤应该是专门熬制过， 就 非常好吃。 汤头的， 对，有汤头，但喝汤很重要。所以汤很鲜，你可以选手工面条，也可以选碱水面。 我在杭州有吃过类似这种的扇包面，也是当对 对，但是它那个海鲜面其实不是绍兴当地的风格，是温州海鲜面的 哦，温州。 但是这家店真的很有名，而且你问你去真的，我去那天去排了40分钟，而且还不是吃饭时间去的，都等了40分钟。 他那个店是不是特别小啊？店面 不是很小，不算很小，挺大的。 哇天哪，那他 所以你知道他的好就是，只要去绍兴人，只要在那边你去，一定有人推荐你去吃虹桥海鲜面馆。 哦， 记住了啊， 虹桥海鲜面馆， 对， 得去得去哈，都是碱水面。 对，还有那两个， 你可以选择那个这虹桥面，你可以选择手工面。 哦，手工面， 手工面就是手工面条。 是的，是的， 从北方人比较习惯那种面条。 对对对。 另外呢，再推荐两家馆子吃传统绍兴菜。 太好了， 一家叫河埠头。 河埠头， 对，像那个地方原来就是一个小的一个河的一个码头， 河埠 头，河埠头，在西小路那地方，他们家的那个白切鸡很有名， 白切鸡， 白切鸡，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家叫丁来兴， 丁来兴 在西街那边的， 啊， 他也是老馆子，父子俩在经营了31年的老馆子，两家都是老馆子， 啊， 然后第二家的话，他们还有陈酿的自营酿的大缸15年的黄酒。 15年， 哎呀，赢了这个。 对，然后就很多河鲜，就豪兴绍兴，我觉得大家吃河鲜， 河鲜鱼啊什么的， 对对，虾呀之类的，对，包一些辣味啊， 对对对对。 你看，这绍兴听起来是不是已经觉得很多好吃 了？相当棒了， 已经很棒了，我觉得。 还有夜市呢，是吗？ 对，它夜市其实还好，因为绍兴其实晚上九点多十点，基本上大家都睡觉了， 都休息了。 所以我觉得晚上你要不想睡，比如你可以，比如还有一个叫 普建查空间的地方，是中国美院建筑学院的那个，还包括他是斯普特利奖的那个建筑奖的得主王柱先生设计的，就茶馆。 哦，茶馆。 对，是当代茶馆，你可以喝茶，或者呢，你就到我刚刚说的像稷山直街啊，然后昌桥直街啊，西小路啊，这些 溜达 ，其实很有意思。溜达你就不需要人多嘛，你要感受就是宁静，特别像我们平时生活在北京这样的超级城市的人，其实你就特别喜欢是耳边没有太多 嘈杂， 滴滴， 这个就是让你有三年时间远离那种 繁忙的节奏， 对， 节奏感就是放慢脚步， 对 ，而且呢，在鲁迅先生那个三味书屋那个景区里面。有三个小吃，大家叫试试。 哦， 一个我们刚说吧，就是一个臭豆腐特别有名， 臭豆腐 有一个叫王老汉臭豆腐，就在那边上，大家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是叫高老太奶油小潘， 哎 妈，还奶油小潘 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 奶油小潘， 对对，是一个当地一个都中西合璧。 是炸双皮奶吗？ 没有，当时他们绍兴也就是可能近代开放的时候有洋人进来，但是绍兴人想吃洋人的糕点又。不是完全懂得做，就把中式的点心跟洋人的做法就混合起来，一个独特的一个中西合璧的甜点，叫奶油小潘。 奶油小潘。 第三个，刚刚说有黄酒有关系，对不对？我们说黄酒博物馆是中国最大的，它里面有几千坛，就用传统方式酿造黄酒，有可以感受黄酒的传统的酿造工艺。 嗯。 但是黄酒，他们当地有一个东西叫黄酒棒冰。 黄酒棒冰，这怎么吃、啊？ 对，那其实黄酒没有放很多，但你能喝上黄酒香， 有一点味道。 你可以理解为是黄酒雪糕或者黄酒冰淇淋的感觉， 就是它还是会加糖啊，奶。 对， 我以为是黄酒做的。 那是主要的，黄酒有一个味道，你可以感受。 那还好，那 对不对？ 所以你看，是不是听起来小吃也有，早餐也有，面也有，馆子也有， 丰盛， 真是特别丰盛、啊。 去南方啊，就是吃。我觉得真的是下过扬州吃了两天，去广州吃了三天，绍兴没去过，光一听得吃好几天，对不对？ 是，我觉得像 对面嘛， 对，绍兴这边的菜好像还真的跟其他地方不是特别一样， 是， 对， 所以其实不重样，而且有的大家可以每天吃不同的东西， 对啊， 不同逛不同的街区， 是， 然后可能慢下来，就可能我就找地方，比如说有一天我就没什么事儿干，就找边上在那个 书店待着， 书店因为有点远， 哦， 就。那条街上也有很多老的作坊，包括手还有传统手工木匠的一些活作，包括你甚至旁边有个咖啡馆，可能不是咖啡不是很好，但你就在河边， 没关系，人他为了自由， 不是咖啡， 这是感情，这个心情，就是起感觉心情，就是你就坐在河边，然后等华灯初上的时候，你就是喝着东西，然后看着那个夜景。 就是啊，你去丽江古城的时候，你去喝他的咖啡吗？ 对， 是不是？ 对对，就是体会那个感觉。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绍兴这个城市来讲，其实它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当代的生活方式，但是它可能更安静，更有别我们熟悉的像苏州啊、扬州啊、杭州这些江南城市。 哎，它跟扬州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扬州也类似哎。 我觉得他们都很慢，但是呢，其实你想啊，它毕竟属于浙江嘛，浙江是我们说。吴越之地嘛，所以扬州还是吴的嘛，吴就是吴国 的 地方，然后这个是越国的 ， 所以还是不太。所以我说淮扬菜跟绍兴菜 还是不一样的。 其实绍兴菜的口味相对来说还是浓郁一些，淮扬菜更清淡一些。 对对对，颜色上 刀工， 对， 我是更偏，因为北方人肯定会偏重，所以我可能对绍兴菜会更加的感兴趣。再加上人家有酱油，对，上色。 对，刚刚说有黄酒博物馆，还有书店，那个黄酒博物馆真的是一个景点了，是吗？ 它其实就是一个专业的博物馆，因为绍兴黄酒本身说很有名嘛，所以大家其实都会去看一下。比如你也，比如我们会去想要去了解黄酒的传统酿造工艺，对吧？ 花雕陈酿， 对呀， 对对， 大家还想带一些回溯。送亲友， 它是不是那个黄酒有各种各样的大小？因为那个小花雕有这么大点，就是特别小的那个。 因为它有，所以现在好像他们那些地方都可以帮你邮寄。你就买完之后都不需要说我还得自己带回来。 方便。 我的天哪，简直是太棒 了。所以我说中国现在的这个整个物流快速的发展，其实也帮我们省了很多心。 是的，是的。 那天，我去逛一个折扣店，先买一手门，直接就是直播，啪啪啪，直播证先要了，啪，哎。店员给我打包直接发走，很便捷，真的，他们就是迅速得到一个这样的回馈。 那你以为呢？对，就是你到各地去代购的那些， 对， 拿直接拿一个单子，手写的啊，来把这些哪个有拿出来。 是的，非常方便啊。 而且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去绍兴来讲，其实刚才我们说住的地方，我只推荐了一家。 对啊。 如果你想感受，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鲁迅 人家 下的那种绍兴 书屋 的感觉，那你可以住在里面有个咸亨酒店， 咸亨 就在老城里面，因为我住的地方在会稽山下，所以在城外， 是自然山水构成，那你咸亨酒店就是在老城里面， 特当兵的吗？ 跟三味书屋的那个景区离得挨得特别近。 哦， 那也是，就那种感觉是，又是我们说是，可能你会感觉到是一个住在书里面的一个世界。 真的，嗯，咸亨， 对，包括那个像王羲之、王羲之他们父子住的，就那个地方，现在他们的故居就改成了戒珠寺。 嗯， 就刚刚说的，就在那个西小路跟那个稷山直接交叉的那地方。嗯，那这一期也可以去参观，包括徐墨池也在那里。 嗯， 所以就是你每个不同的人，你但凡对于文化、对于历史是有兴趣的话，其实特别是我之前没去过绍兴之后，我其实也不知道绍兴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去探索。 对，你看有这样，我有一个自己的感觉。一般到了南方的城市，我就不爱坐车，我就喜欢溜达， 就喜欢走着，尤其是这种老城。 对，我就不喜欢什么出租车都不打，我就溜达着，也不远，再远我也走，这种感觉有哈。 但是如果要是太远了，五公里以上，我觉得你就别走了。 是，就是举个例子，就是那个心情是非常想去了解哈。 真的， 就是脚步丈量丈量。 但是刚才猫叔也说，绍兴其实除了老城之外，它还有新的那个。 像我说柯桥就属于新城的。 新城， 对对。柯桥比较新城，那比如说我说我住的那地方，它也不在老城里面。 嗯， 包括说我刚才说，我们就可以去一下法拉香炉峰， 嗯， 卢翁禅寺，它那个地方也不在老城里面，在老城外面，可以上登顶，可以远望整个绍兴城。 哦，香炉峰， 卢峰禅寺， 嗯， 它山下也有寺庙，山顶也有寺庙， 香火还行哈， 挺好，就是它最旺，香火最旺的地方。 对，你知道去拜一拜，祈祈福。 对 呀， 是的。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觉得我其实经常跟我的朋友建议，其实我们也可以很多时间去国外旅行，但其实我们刚才也我们聊一聊到， 对， 其实中国人其实我们更应该去回到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体系里面去了解我们自己。我觉得只有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然后你再去国外旅行， 你比较交流就来的， 比较才有， 对 对吗？否则别人可能问你说，那你对中自己的文化了解？ 是是是是， 你说我其实不太了解。 对对 对，我就是那个想来外面看看世界，那你自己的家里都没看明白呢。 而且 其实说白，我像我这种每个月都在旅行的，其实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其实全世界没有什么国，没有几个国家在文化的多元性、自然景观多元性上 比中国， 跟中国来去相比。 对 对 对。 那天我就是有一次看那个张三，咱们的 嘉宾， 对，他的朋友圈就发，有人问他说，像你们这些一年365天、360天都在外面的，你走过这么多地方，你觉得哪儿最好？他说，我觉得家最好，对， 对， 就是国内最好。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而且我觉得在国内旅行，其实你的语言完全沟通上没有障碍， 对， 否则你即使母语，即使你的英语或者别语言再好，其实你在文化上面的跟别人的这个程度就不一样。 啊， 你去聊其实也没有办法聊到，有时候你也没有办法聊到， 啊，对对对对，我们只是单词和语法，对不对？ 英语再好，你只能说是沟通上顺畅，没有问题，可以聊一些别的，但是你就骨子里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去体会的， 除非你在那边常住，但是对我们旅行来讲又不可能， 不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个区块都有非常多的，所以我今年来讲，我会把非常多时间 国内的部分 放在国内的一些比较独特的城市 对， 探索，或者我要挖掘出一个我们可能熟悉但 又陌生的， 或者你觉得你已经去过的， 光听过。 我经常我朋友就给我跟我交流完之后啊，我去的是一个假的什么什么的地方， 啊，对， 其实就是你有没有时间去花时间花在去做很好的功课，有没有很好去跟当地人去交流，去发掘出。我就会说一个时间一个事情，就像我这次去这个去吃这个一盘点心，包括丁来兴，其实很有意思，是我的一盘点心是酒店的前台这个绍兴当地人介绍我的，然后在去了一盘点心吃完之后，因为我又不上班。然后老板一看我就是外地人，我们就闲聊，闲又爱美食，然后老板又介绍了好几家面馆，所以你看一环扣一环，就是我其实去之前都不知道这些店，我朋友也不知道，但是因为也有一个绍兴人的原因，我去又认识了另外一个绍兴人， 对对对对， 最后又认外就又知道非常多有意思的绍兴的其他的地方。我觉得每个时候我们去做旅行，其实当你愿意敞开心扉去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对对对， 你能获取到非常多有意思的信息。我觉得旅行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去哪儿，在于你遇到什么人， 对， 发生了什么故事，留下什么回忆。 这个真的是我特别特别认同。 是是，去哪儿不重要，主要是跟谁去，发生什么事儿， 对， 留下什么东西。 对， 你去到那个地方遇到了什么人，然后他给了你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和回馈。 对 对对， 因为他这个原因，你又有留下独特的一些体验跟记忆，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否则 其实你就是打卡嘛。我经常说差级是旅行没有什么意义。 嗯， 你说你去过什么地方，最后每个地方问过来的事情都大差不差。我去哪些景点拍了什么照片，然后吃了什么饭，然后呢， 嗯， 没有了。 对，我去了这个教堂，你也去了这个教堂，然后咱们俩都是站在教堂门口拍的照片，其实大同小异。 嗯， 我觉得旅行其实我们现在对于已经中国人已经不是属于第一波去看热闹 啊， 那其实我觉得旅行来讲，我特别建议大家有主题性，有主题性，有一些我们带有一些文化的思考，可能这有点有时候相对来说会有点沉重，但是我觉得你带有主题，带有一些世界的思考去理解这个地方，其实反倒你的收获的东西。那我们也可以很放松，比如说像海岛那种纯度假也可以，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你要每次都那样子，可能对我来讲，我觉得可能我个人觉得那样不是很好，因为你就是人生的生命是有限的，时间是短暂的， 尝试不同的东西， 我要去更多的去跟不同的东西去碰撞。 嗯， 这个觉得绍兴的这个老百姓， 嗯， 除了前台的热情，你还感受他们平常生活跟你的一些交流吗？链接有吗？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早餐店的老板，我们就聊了很多，然后特别热情，就是他知道我 老板就在店里 待着，店里面，对对对，他是个他年轻，跟我年纪也差不多，比我小一点， 20来岁嘛， 20来岁。 然后呢，就是其实就会交流很多，就是而且我他就说你不用客气，你只要有绍兴有什么想知道的， 就尽管 你就问我，我们再加了微信。就尽管问我，但他就去事无巨细给我非常非常多的线索。 嗯嗯。 那这个其实就是在于他们对于外来的人，他们也希望把自己的 了解对介绍 交流，他也希望从你这边得到更多的不同于绍兴的一些信息或者一些交流，你也可以从他得到更多。我觉得交流是你能获取有价值的东西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对对 对。 哎，今天猫叔感觉不太一样哈。 对啊， 教给你新的感觉注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是的，就是以主题，我就catch到这个点。其实你看，现在我们的嘉宾有很多哈，越来越多的是偏重主题性的。 对对对。 像怀宇，我们的老 好， 他是每一次都会有主题，但他那个是非遗啊， 世界遗产啊， 世界遗产 走心的那种的， 走心为主。那猫叔呢，可能他每一次也会有一个主题，品质游，对吧？其实真的是越来越，就像猫叔说的，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哎呀，我好像没有出去过，我一窝蜂的出去啊，我打卡，我去过哪儿？你满足了自己的这个表面的虚荣心之后，接下来的你就要满足自己深层次的需求。 对，所以我每次有时候就是某一些有某的可能一部电影一本书， 那 可能会在我将来的某段旅行里埋下一颗种子。 对， 我觉得这种种子来讲，会使你将来旅行非常收获的东西会非常多。 嗯。 这个其实我非常鼓励各位朋友也要去尝试的。 对对对，有条件就创造这个条件去嘛。 是的，你就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行，是吧？那些灾难片呢，我们就不要去体验了，然后你去体验那些文艺片，是不是啊？ 对对对，就是旅行有很多种哈，咱们就是平心而论，有的朋友是初级的旅友，他就是没有走过很多地方，建议大家先跟个团走走，别自己走，因为走丢了， 安全安全还是第一位。 对对 对, 对, 对， 现在你又可以比较，最比如你的钱袋子、你的目的地和你的想望的地方，你一比较，你就可以自己去。 去过不多的朋友可以先打卡，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干嘛不打卡呢？ 一步一步的， 对对 对, 对, 对， 希望大家找到自己最适合旅行自己的方式哈。 是的， 犒赏一下自己，可不能瞎犒赏，对不对？你得一年 内有内有， 就一年那些年假，你得好好精选一下。对，对，那猫叔就是这一年也经常在外头哈。那2018年的行程呢？就是2017年过去，2018年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规划？ 2018年其实我可能今年 还是这个节奏， 这个月可能会去一趟北海道 嘛。哦，日本。 然后下个月我可能会去探访一下我们离北京非常近的一个城市天津的地道美食，花四天到五天时间去探访各种天津的美食。 对， 你就说吧，大家说天津离这么近有什么呀？一天差不多就能往返。不， 对，我就说4天到5天时间。另外呢，可能我在3月份的话，还有别行。3月份我可能要去一趟扬州嘛。 哦， 然后那3月下旬，你知道每年都要去表展，表展结束了之后又会有一个 上海表展， 不是巴塞，瑞士巴塞， 瑞士巴塞啊。 完之后就去布拉格、布达佩斯，还有黑山共和国。然后 这个是什么主题？这个 也是一个偏重人文的，因为这几个地方都很有人文的这地方。 这是秒 J 秒 J 啊，对 对。然后到4月下旬，可能又有一道就是去马来西亚的独特的私人岛以及城市的小众。 18年也没闲着。 这18年你就是安排满了， 每个月到4月份到4月份， 每个月都要都在十几天左右。 对 呀。他猫叔到4月份已经这个都已经预约好了。 对，现在就这样，就如果再安排就是5月份了。 对，你看时间就是这样有意义。 五一又来了。 对， 2018过期一半了，是不是？所以说大家都要忙起来。 大家都要忙起来哈，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忙碌的2018年有节奏的时候呢，好好出去耍一耍。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其实也马上下个月就春节了， 对， 希望大家能够早点踏上回家的跟家人团聚的这个路。 其实不管怎么说，你是去海岛也好还是去哪儿也好，春节这个假期一定要跟家人一起。 对， 对， 对， 我觉得去哪儿都不如回家。 猫叔这个回家过年吗？还是 对，我每年都回家过年。因为泉州有我觉得就是我记忆中或到现在最热闹的元宵节 是是是， 我每年不是大家都会 待着很晚才回来， 对，每年不知道都要我们都要提着灯笼上街去台灯谜。 哇，好棒啊！我就觉得真的应该走走我国祖国的大好河山，有很多这种城市或者是更小一点的地方，它反而这种节庆意味和那种民俗保留下来的是越多。 对，好多人说就是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就是我跨国过年，有没有是北方的朋友去南方过年，现在有很多了， 也有啊， 东北的去海南的过年， 对，海南 去东北过年，对不对？ 海南没有， 去不了 了。 但我觉得大多数大家现在选择就是不在家过年的时候，其实也会选择一个跟家人一起 新的年味，一起人是不变的， 对， 人是不能变的。 刚刚也说了嘛，什么地方不重要，重要是跟什么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度过几天属于大家自己的时光。 我现在发现一句话特重要，人最重要就是开心。 对呀、 不开心什么都不顺畅。 对，你只有开心了你才能好。 是的，希望大家2018年都笑嘻嘻开心的啊， 开心笑肌提起来。 谢谢我们的猫叔， 谢谢猫叔， 下次再见，下次再见 就是行程一切顺利哈。 是的，然后有空就来分享。 好，没问题没问题，我刚说了嘛，千岛湖我们还没说呢， 好， 在北海道呢，对不对？ 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希望各位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旅行号1073，拜拜喽， 拜拜。我的方向就 在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